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11月17号，今天也是一个纪念日，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日。我们来一起和大家说一说关于挑战的事情。可能大家更多是因为一些惊奇，或者是能记住一些很有趣的记录哈，比如说世界上最高的人，世界上说话最快的人，包括我之前也看到过世界上最大的可弹奏的小提琴，出自于德国的一名琴匠，这把琴呢大概有4米长，要3个人才能同时把它抬起来并且来演奏。其实吉尼斯世界纪录真的是为挑战者而设置的，这些挑战者在创造记录的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信念和勇气，可以说人们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把它定格记录了下来。而且从2004年开始，吉尼斯世界纪录每年会在这个月，对，就是在11月份，邀请全世界的记录者来突破极限，打破纪录。而每一年呢，也会有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人参与到这一盛世中来。挑战的魅力真的让吉尼斯世界纪录变得是更加的吸引人。说起这个纪录的时候，想起了一部电影，可能很多朋友看过，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次海难引发了一场奇幻的冒险，一个少年，一只老虎，在一条救生船上共同度过了200多天的时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生理角度还是心理角度而言都是如此，需要少年克服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他没有绝望，带着坚强的信念走到了最后，最终重获新生。我想在这样的挑战当中，其实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人的无限可能性的。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特别令你印象深刻的挑战呢？最近一次的挑战是关于什么的？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再和我们一起进度时光的这一段来回忆一下吧。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会遇见你的聊天入口处。 想和你倾读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倾读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another chance. I wanna grow up once again.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这首歌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印度电影里的歌曲风格不太一样，对吧？不是那种很欢快的舞曲，而是有一点偏抒情的曲调。你猜出来这是哪部电影的插曲吗？电影的名字被翻译为《三傻大闹宝莱坞》。从这个译名，你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部喜剧片哈，但实际上这部电影还真的是挺有深度的。说的是印度的年轻人在成长当中遇到的亲情、友情、爱情，在这当中都在以一种很幽默很讽刺的手法被揭示了出来，据说也是成为了印度最卖座的电影之一，还拿到了很多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奖项。我记得有一个影评人是这样评价这部电影的，他说，三个傻瓜不是一部完美的艺术品，但它是生气勃勃的激励人心的当代艺术品，浸染着某种精神。一个人成长的旅途其实真的像电影说的那样，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会迷茫，会无措，但是也总有希望和勇气能够支撑我们应对这些挑战。就像电影主人公兰彻那样，坚持热爱，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总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刚才是谁说通过锻炼掉了20多斤肉？ 飞子有一双翅膀在右边，在成长。蝴蝶也有它的梦想，在风中流浪。 流星粉墨登场，有自己的光芒。为什么我学不会飞翔？ 从前的我太倔强，看不清自己的模样。你给我所有的力量，你就是力量。 曙光带来阳光，信心变成信仰。 我才有你的天空翱翔。 现在我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有原因而存在， 有一种期待 叫做未来。 看见未来， 只要汗水与勇气在我的舞台，闭着眼起来，我会活得精彩，看彩虹有多少 色彩。 自己的模样，你给我所有的力量，你就是力量。 曙光带来阳光，信心变成信仰。 我才有你的天空 翱翔。现在我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有原因而存在， 有一种期待 叫做未来。 看见未来， 只要汗水与勇气在我的舞台，闭着眼我也能飞起来。 有一种期待叫做未来， 只要对自己， 只要和谁勇气。 这首歌叫《我飞故我在》，来自林俊杰和张靓颖，很有力量感的一首合唱，对吧？ 飞起来呀， 出自电影歌曲《青春中国版》的主题歌，很有信仰的力量感哈。这首歌是 JJ 林俊杰和张靓颖在完全没有见面的前提下隔空完成的。JJ 在新加坡的录音室，而靓颖在北京的录音室，两个人的声音就这样跨越了千里，在音乐团队的合作下融合成了一首很激昂的关于梦想和信仰的青春之歌。刚才当中有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激励到了你哈，说有一种期待叫未来，是有一种挑战也叫未来。那关于未来的挑战，你现在还是没有打算好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今天可以有一个，你说呢？正式专属说自己的挑战是一年内每天坚持运动，还有一个月零十三天就坚持满一年了。你是从今年一月一号开始的吗？加油，四十斤那可不是好减的。没错，这是一种特别棒的挑战，恭喜你快要挑战成功了。 Hello November 说，我只挑战冷门，那这个给了我很大的想象空间啊，你可以仔细来说一说。 From up above I heard the angels sing to me these words, and sometimes in your eyes I see the beauty in the world.Storm and your lightning to strike between the eyes, eyes. Sometimes the stars decide to reflect in puddles in the dirt.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I forget all about what hurts. Oh, now I'm floating so high, I blossom and die.Send your storm and your lightning to strike between the eyes and cry. Believe in miracles. Miracles, 奇迹，这是大 家所熟悉的英国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乐队为电影《坚不可摧》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歌。我觉得这个歌声当中让我们感到了特别的自由哈，而且在这样的歌声里面真的能够感受得到这支乐队对于音乐的那种满腔的热忱。这首《奇迹》实际上也是他们有感于电影原型啊，一位奥运选手，也是一位二战英雄，在战争当中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后来呢又在关心他的人帮助之下走出了创伤阴影的故事。而为电影创作的主题歌也真的很能让我们感受得到他们对于人物内心情感的关注和人性的那一份洞悉。用音乐为电影添彩，为生命呐喊，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不惧挑战的故事的一种音乐的赞扬。关于挑战，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如果没有人来幻想明天花儿会开放，就不会有人拼尽全力播种下希望。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花似海洋，就不会有人跟随跋涉百年的茫茫。 回首望多少行囊没能住人， 抬头看路漫漫，理想依旧要前 脚印深深， 抬头看路漫漫， 理想依然在召唤。 回首 是建党百年的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歌《理想》，来自北京欢迎你的作曲者，著名的作曲家小柯。我们看到了群星的演绎哈。我们今天说挑战，正式专属说，我想说贵在坚持，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坚持下去一定有结果。老赵也说，普通人说挑战好像远了一点，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有挑战，不懂的事情学着去做，尽量做好，也算是一种挑战吧。嘟嘟，做荤菜当然算啦。 Tell me something, girl.

低着头，静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 一首热血的歌，我想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感受，对吗？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面对低谷的时候可能会对人生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有可能在进入到低谷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对自己进行的一份挑战。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关注的，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一定要努力，为什么总要去挑战。很多人的回答都很温馨，有人说想努力攒钱给女朋友买一件好看的旗袍，有人说想在家人重病的时候给他们用一点不走医保的进口药，有人说因为我很喜欢的东西都很贵，我想去的地方都很远。其实那么多的答案都指向一个道理，我们之所以努力是为了有更多的选择能够自己说了算。所以不知道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不知道你的挑战，你最近一次的挑战是关于什么的？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看一看在会遇见你这个专属的聊天室当中，我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发来了怎样的留言和图片。五号线是一个风雨无阻都能够为我们带来专属天气的一个好朋友，他有一只养了12年的大型犬，名字叫笨笨。他发来了他可爱的躺在地上的睡着的温暖的阳光照着他的一张照片。他说我想挑战一下，已经12年了，最近每天6-5次，夜里1点多也会出去。他陪我度过12年的时光，我陪他度过一辈子。我觉得这样的一份温馨，这样的一份陪伴，可能是很多人向往的。也有很多朋友看到了这样的话语和照片，想起来自己要养一些宠物。在养之前，一定要想好哟，这绝对是一个挑战。 天灰黑，所以看得见星光。叶儿落，因为想亲亲土壤。我长大了，把海洋放心上，小梦想朝着蓝色起航。当月光弹走银色的海浪，每一次眺望种下了远方。风中雨中啊，还是勇敢的船桨，大大的方舟伴我飞翔。往前行不害怕，黑暗中亮起灯塔，浪花中天空下，一出方舟一朵花。往前行我不怕，问问世界你好吗，世界不回答，等我出发。 一处放着一朵花，往前行我不怕，问问世界你好吗，世界不回答，等我出发。往前行不害怕，黑暗中亮起灯塔，浪花中天空下，一处放着一朵花。往前行我不怕，问问世界你好吗，世界不回答，等我出发，世界不回答，等我出发，世界不回答，等我出发。 多美好的名字，世界等我出发。这是一首关于儿童安全和梦想的公益歌曲，来自音乐人常石磊的创作并演唱。在歌曲当中，你能听得见期待，你能听得到对梦想的憧憬，对吧？我们的节目在今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行动，就是希望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为山村小学帮助他们捐组建一支打击乐队。那关于这支乐队的老师我已经招募到了，小张老师现在正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热情地和大家打个招呼。加油啊小张老师，还没有到三道杠对吗？还不能够图片自由阶段。他想给大家看一看家里的两只猫和一只傻兔子。谢谢大家那么多的热情地参与到我们这个公益的行动当中来。每一次进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对我们的节目都会有奖励，而这份奖励我将悉数拿出作为给我们组建打击乐队的公益基金。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大家一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一起去帮助山村的孩子们健康的成长，帮助他们可以和音乐可以靠得更近一些。关于音乐对于人的影响，我想不需要我多说，心领神会。 还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出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向往时流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 是疗愈与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都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再多味再香又是又累。 这首歌《心领神会》来自莫文蔚，是由林俊杰来作曲的，收录在他2018年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在听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情哦，就是做一个电台的 DJ 最重要的，也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我们需要有知音，希望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想说什么。我通过每一天编排不同的音乐，就像打开一个一个的盲盒，来和大家沟通分享。如果没有我的听众朋友，我可能在这里就失去了意义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未来也许不久的未来，大家就可以听到在电台里真的出现了一些智能的声音，好像音乐广播之前也有过小冰，对吗？小冰播天气，小冰播路况。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为什么电台 DJ 依然在，我们永远也不会被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机器 DJ 所取代，是因为我们有情感，我们赋予了每一段不一样的音乐以不一样的情感，能够共鸣到你。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要感谢一直在身边支持我的人，从今年的1月1号一直走到现在，感谢所有的知音，感谢大家成就了我们这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一路上最动人的风景。在今年的年底，我们要用一首歌的时间，要用一首歌的方式来帮我们记录这样的风景。12月3号，我们将会录制属于节目的一首共同合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如果你也会唱，如果你也有时间，欢迎你来报名。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北京电台刘慧6个字，私信给我，写好你的名字和电话，便于我与你联络，好吗？让我们一起走过。 Tell me, spill the secrets you've been keeping. Life cuts deep. Let me help pick up the pieces. You're not alone, I'm by your side. Don't you know, don't you know, I walk through fire with you. I walk through fire. No matter what, I'll make it right. Don't you know, don't you know, I walk through fire. You 这是一首很好听的电子乐曲，歌名翻译过来意思是走过刀山火海，是来自荷兰的电影组合复音乐团和美国女歌手梅隆瑞安合作完成的，旋律很动感哈，也很抓耳，是不是？很多的电子乐曲其实很追求那种动感的节奏变化，好像就想让我们忽视掉它的歌词，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很相反，这首歌真的能够让我们感到一种陪伴的温暖，就是寻找着相互吸引的东西，努力活下去，这么一种感觉。我也希望有人能够陪你一起度过挑战自己的时候那些难过的时光。如果你暂时还是一个人，那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温暖，温暖大家一路的这种挑战的心，让大家感到关怀和温暖，应该是我们节目价值的所在了。就像可可西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听众朋友，热心参与着很多的公益事业，说在2016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过一些组织，给通州燕郊的小学来募捐，买的是球衣、图书、运动用品什么的，给孩子们弄了一个课外的活动中心。今天我们说挑战，我觉得很多人在心里也许一直有一个问号，挑战是什么？什么是挑战？生命当中我们为什么需要挑战？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个短视频，当中有一位来自印度的校长经常这样问他的学生们，而学生的回答是什么呢？什么是挑战？就是做一些艰难的事情。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尝试着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我们尝试着挑战一下自己认为艰难的事情。当你成功的那一天，希望你可以记得，在11月的这个普通的周三的午后，曾经做出了一个多么不普通的决定。希望你可以如愿，好吗？我是刘慧，感谢各位好朋友的陪伴。最后的这首温暖的歌来自张赫轩，想借他一首歌对你说一声，很高兴遇见你。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那晚海风，我不会忘记，茫茫人海，我遇见你。关于我和你，还怎么定义？愿这场梦永远不会醒，想打破这时空，让时间都暂停，想紧紧抱住你，听你的呼吸，海浪过后，沙滩总有留下的痕迹，很高兴遇见你，是没能说出的千言万语。人生总有太多未解的题，你以为笑掩埋全都散去，快乐已不在，遥不可及，每个瞬间都有了意义，想打破这时空，让时间都暂停，想紧紧抱住你，听你的呼吸，下的痕迹，很高兴遇见你，是 是没能说出的，想打破这时空，让时间都暂停，想紧紧抱住你，听你的呼吸，不问结局，只把这一刻。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1月16号至11月18号期间，北广购物再接力，全场商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活动时间11月16号至11月18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 大家好。 为大家带来的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灌木星的益生菌初乳脱乳粉。 是的，灌木星的益生菌初乳脱乳粉，说实话一直是大家的这个可是疼，是吧、 哎、 这个宝贝。但是呢，我要说一下，这次的备货很不容易，因为天一凉了之后啊，在这个戈壁当中，特别是戈壁当中那一小块草原，草也都枯黄了，骆驼吃这种枯黄的草是不产奶的，所以呢到了这个骆驼产奶的本身一个枯奶季，所以这一批备货完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有这骆驼奶，还有今天这么实惠的骆驼奶，你一定得抓住今天的机会。 对，这个老顾客呢，对于我们这产品非常的熟悉了，就是不介绍大家也就是知道，哎呦，这个产品来了，赶快订购。 对， 那么对于一些新的顾客呢，我们不妨来说一说哈。你看前面这个叫做益生菌初乳脱乳粉，应该说每个词儿都简单介绍一下， 非常重要。第一呢，我们跟大家看看啊，首先。驼乳给它定性了，不是普通的什么牛奶、羊奶或者其他的奶，咱们是真正的骆驼奶。在这基础上给您添加了第一，添加的什么益生菌。我们平时大家说吃东西呀、菌群不平衡啊，需要补充的什么，就是益生菌，就是帮助大家来消化的。特别是当我们吃一些优质蛋白比较多的，像驼奶呀、像一些高蛋白的食品当中，什么海参呐、什么燕窝呀、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添加了益生菌，帮助您第一更好的消化这些营养，第二更好的吸收这些营养。第二呢，给大家加的是什么呢，加的是初乳。初乳呢，一般来说呢，大家认为是哺乳动物的产奶的前7天或者前10天当中产的乳，就是它里面含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比如说 LGG 啊，特殊这种蛋白质的营养成分在初乳当中才有。今天咱们在这奶当中也给您添加了。 没错，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益生菌初乳脱乳粉。 哎、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是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主品是8大盒。 是的， 那每盒里边呢是120克，等于是15条，一条呢是8克，浓浓的一杯， 一条一杯。 哎，那么10盒的话呢，等于就是150条，150杯浓浓的骆驼奶。啊，那么市面上的要1800了，但是今天的我们499，什么概念呢？合一杯也就是3块来钱， 3块来钱一杯骆驼奶。 对，所以价格呢真的是非常合算。那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不要落空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51，400015551。那么说到骆驼奶啊，确实它刚开始的时候属于小众啊， 对， 因为一个是它的奶源呢非常的。这个 紧缺 啊，比较的珍贵。 是 另外呢，在市面上买的话呢，价格呢相对比较贵、 嗯、 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有点这个望而却步，有点这个舍不得啊。实际上这个骆驼奶啊，不仅老人喝，什么小孩喝呀、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呢是非常非常高的， 营养佳品。对、 哎、 为什么这样人喝的比较好，我跟大家说，您跟骆驼很神奇，您看这奶好不好、首先看是谁产的，这奶牛和骆驼身体能比吗？第二，骆驼当中在沙漠当中能喝咸水，对不对啊？它能够吃带毒性的狼毒草，而且它为了生命的质量提升，它得抗外边那个严寒，抗那酷暑啊，怎么办？它糖分质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你别看它糖分质含量高，可人没毛病，身体特好。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么优质的骆驼奶。 没错， 骆驼奶作为基底给您喝，然后里边再加点初乳的成分 LGG 进去了，再加点益生菌的成分，帮助您更好的消化吸收。所以这么好的奶，说实话 特别抢手。 是的，因为这个骆驼啊，它是生长在这个非常严酷的环境下， 对， 但是它生长得非常好，块还那么大，就证明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个骆驼奶会不会有其他的异味啊？我跟您说，完全是浓浓的奶香，而且非常的丝滑。 我们家小姑娘是最挑嘴的，对吧？稍微有点怪味的东西她就不吃，对吧？但是骆驼奶喝起来踏踏实实喝，还特爱喝，觉得好香啊，奶味好重啊。 没错，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灌木星益生菌初乳头乳粉，咱们是120克一盒，给大家连珠品的赠品呢是8大盒加上2大盒，一共是10盒，那每盒里面呢是15条，这一条啊是8克，这10大盒呢就是150条，那么就是150杯浓浓的骆驼奶。那今天的价格只要499，喝一杯的话3块钱。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进口智远大气诺金全系标配 V 六大排量自吸发动机，100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详询智远中景百望84026666。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